欢迎收听。上次呢，我们一起用 HTML 搭好了页面的那个基本骨架，对吧？就像在 Figma 里画好了线框图，结构是有了，但看起来还是怎么说呢？比较朴素，缺了点那个视觉上的吸引力。 没错。 那么这次呢，咱们就得给这个骨架注入灵魂了，让它从那种可能有点程序员审美的朴素感，变成真正能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师作品的那种惊艳。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那几行 HTML 内容，有的网页看起来就那么舒服，那么精致，有的就有点一言难尽？ 哼，这个嘛，正是 CSS 的魔力所在了。很多人一听到代码，可能就有点头大，但 CSS 其实挺特别的，尤其是对你、对设计师朋友们来说，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用来描述外观和布局的语言。你在 Figma 里做的那些调整，比如颜色、字号、间距、对齐方式，这些操作其实 CSS 都能用代码，相当精确地表达出来。 对对对，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深入挖一挖手头这份关键资料，就是 Leah Veru 的 CSS Secrets。我们想挖掘的不是那种枯燥的语法列表，而是那些能让你哇声或者恍然大悟的 CSS 技巧和核心的思维方式。你会发现，你其实已经掌握了设计这门语言了。CSS 呢，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而且非常强大的表达工具。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施展这个样式魔法了。好，那我们先从那个核心概念开始聊吧。CSS， 我们能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我觉得最贴切的一个比喻啊，可能就是咱们设计软件里那个样式面板，或者叫属性面板，对不对？所有关于视觉表现的调整，颜色啊、字体、边框、阴影什么的，好像都在那里搞定。 这个比喻非常到位。CSS 就是用代码来定义这些视觉属性的，比如 color。这个属性就是定义文字颜色 ，font size 定义字号 ，padding 定义内边距 ，border radius 定义圆角。你看这些词是不是听起来就挺熟悉的？ 是啊是啊， 这基本就是你每天在设计工作里实际上手接触和调整的那些概念。 听起来就像是把我们做的设计规范，直接翻译成了代码一样啊。不过呢 ，CSS Secrets 这本书在前言里也提到，说 CSS 从最早好像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规范，到现在哇，发展的相当庞大和复杂了。Leah Veru 说，现在相关的 WCC 规范草案可能都超过80个了，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有点吓人的。 确实 ，CSS 的世界是很广阔，但你别担心。没人说需要你掌握全部，关键在于理解它的那个核心思想和运作方式。而且啊 ，CSS 的魅力在于它的组合性。很多基础的属性，你单看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甚至看起来有点不可能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书名叫 CSS Secrets。很多所谓的秘密技巧，其实并不是什么隐藏功能，而是对现有属性和值的一种创造性的应用。 说到这个创造性应用啊，书里提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实用也很有启发性的小技巧，就是那个 color current 这个值。书上说它是 CSS 里第一个真正的变量，这对我们做设计系统是不是有什么启发？ color current 这个东西非常巧妙，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它总是等于当前元素计算后的那个 color 属性值。这意味着什么呢？打个比方，你设计一个图标按钮，你希望图标的颜色能自动跟着旁边的文字颜色一起变。通常你可能得分别去设置文字颜色还有图标的那个填充色，对吧？ 对。 但如果你的图标是用 SVG 实现的，或者你给一个带边框的元素设置边框颜色，你就可以直接用 color current。 EPX Solid Color Current。 这样一来，当你改变这个元素的 color 属性值，也就是文字颜色时，它的边框颜色也会自动更新。 哦，这不就跟我们在 Figma 里把某个图层的颜色连到那个颜色样式 color style 上一样吗？改一个地方，所有用了这个样式的地方都跟着变，用 color current 就实现了这种自动同步，特别适合那种需要保持颜色一致性的组件。这真是个能减少重复工作的小秘密啊！没错，它让组件的颜色管理变得更智能了，也更符合我们说的那个 Don't repeat yourself 就是 DRY 原则，而且这也让响应主题变化，比如说要做个深色模式切换什么的，更容易实现。 明白了，这个颜色的魔法挺有意思的。那我们怎么能精确地告诉浏览器对谁释放这个魔法呢？这就得用到 CSS 选择器了。我觉得吧，对我们设计师来说，这就像在 Figma 或者 Sketch 里选中某个图层或者一组图层一样。 嗯，这个类比很形象。最基础的选择器，你比如说标签选择器，像 H1、P 这些，这就好比你在 Figma 里用了 Select All with Same Text Properties， 或者直接选中了所有同类型的那个框架 Frame。比如用 P 选择器，你就是告诉浏览器，嘿，把下面这些样式应用到页面上所有的段落文字上去。 那类选择器呢？比如那个点 button。 类选择器就像是你给设计稿里所有的按钮组件都打上了一个叫 button 的标签，或者说应用了同一个 component， 然后你用点 button 这个选择器就能一下子选中所有这些打了 button 标签的元素，统一给他们定样式。而 ID 选择器呢，比如 hash main navigation， 它就更像是选中画布上那个独一无二的特定命名的顶层框架，比如说主导航栏，因为 ID 在一个页面里，按规矩应该是唯一的。哦，这些基础选择器确实能对应上我们日常的设计操作，但是 CSS Secrets 里好像还提到了些更复杂的，比如.nth-child_n。 看起来有点像编程里的东西了，它们在设计场景下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我们叫伪类选择器 pseudo classes， 它们确实功能更强大。 nth child n 或者 dot nth dash last child n 能让你根据一个元素在一组兄弟元素里的位置来应用样式。 你想象一下，你设计一个产品卡片的列表，你希望每行的第三个卡片背景色不一样， nth child 就能做到。 nchtml 就能选中每格两格的第三个元素，而 nchchildn+6 就能选中从第六个开始的所有元素。 哇，这感觉就像是给设计加了条件判断一样。比如说，如果这个列表像是第七竖根，就给它一个浅灰色背景；或者如果这个卡片是最后一个，那就去掉它底部的那个分隔线。这在设计需要根据内容的数量或者它的位置自动调整视觉表现的时候会非常有用，省得我们去手动一个个调了。 正是这样，它让设计能够更智能地去响应内容本身，而不仅仅是静态地规定一个样式。这也体现了 CSS 从一个静态描述向动态规则发展的方向。 好，那我们知道了怎么选中元素，也知道怎么给它们上色了。接下来这个概念，我敢说设计师肯定每天都在打交道，就是核模型 box model。 这不就是我们天天在 Figma 里拉参考线、调间距、设置那个 auto layout 里面的 padding 和 spacing 吗？ 完全正确。网页上的每一个 HTML 元素，浏览器都会把它看作一个矩形的盒子。这个盒子呢，从里到外包含几个部分，首先是内容区 content， 然后是内边距 padding，在外面是边框 border， 最外面是外边距 margin。 margin 就是这个盒子和其他盒子之间的距离，对吧？对应我们设计工具里的组件间距，那个 spacing between items。 padding 就是盒子内部内容到边框的距离，就像 auto layout 里的 padding。 border 就是边框本身。这么一对应，是不是感觉 CSS 核模型一下子就不神秘了？ 它其实就是我们设计思维里空间和距离概念在代码里的表达方式。 是的，理解核模型对于精确控制页面布局和元素间距来说至关重要。很多时候布局出问题，那个根源就在于对核模型的某一部分理解的不太清楚。 CSS Secrets 里有个关于半透明边框的技巧，就跟核模型的一个小细节有关系。 哦，半透明边框还有秘密。我有时候设置了半透明边框，但感觉那个颜色看起来怪怪的，不对。 问题就在于啊，默认情况下元素的背景，不管是 background color 还是 background image， 它会延伸到边框区域的下方。 10px solid HSLA 0 0 100% 5， 你实际看到的其实是这个半透明边框叠在元素自身背景上的混合颜色。 啊哈，原来是这样，难怪呢。那书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有的。如果你希望背景只绘制到那边去 padding 的边缘为止，让那个半透明边框能够透出它副元素的背景色，而不是自己的背景色。 padding box 这个属性， 它就告诉 browser 我的背景啊，裁剪到 padding 的范围就行了。这样一来，那个半透明边框就能如实的透出它下方的颜色了。 哇，这个 background clip 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听起来像是改变了背景实际绘制的区域。还有，我记得书里好像还提到了一个用 box shadow 来模拟多重边框的技巧，这又是怎么回事？边框不就是用 border 属性来做的吗？ 是的， border 属性，通常只能设置一层边框，但是呢， box shadow 就是盒子阴影这个属性，非常非常灵活。它不仅能创建隐形，你还可以通过把阴影的 XY 偏移量都设成零，然后指定一个扩张 radius spread radius 来创建出看起来就像是边框的效果。更妙的是， box shadow 允许你用逗号隔开指定多个阴影， 00010px red 00020px blue， 这样就能创建一圈红色的边框，然后外面再套一圈蓝色的边框， 完全可以。而且 box shadow 创建的这种边框啊，它不会像真实的 border 那样去占据空间或者影响布局，它是在元素盒子外部绘制的，这在某些场景下特别有用。比如说你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边框效果，但又不希望它把旁边的元素挤开。当然也可以用 outline 属性配合 outline offset 来创建类似的效果， outline 也不影响布局，但它只能有一层。 理解了， box shadow 真是个伪装大师啊。那掌握了这些基础样式和核模型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像在 Figma 里拖拽图层，或者用 Auto Layout 那样把元素精确地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呢？就涉及到布局 Layout 了。 布局可以说是 CSS 的核心功能之一了。我们先从一个相对简单的技巧说起吧， CSS Secrets 里提到的那个灵活的背景定位。我们经常需要在元素内部定位一个背景图，比如一个卡片的右上角想放个小图标之类的。 对对，通常用 background position， 但以前我记得好像只能设置距离左上角的偏移。 在 CSS3 里呢， background position 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你现在可以指定相对任意一个角落的偏移量了。 Right， 20px bottom 10px， 这就表示背景图距离右边20像素，同时距离底部10像素。 这可比以前只能从左上角算偏移量要直观和方便多了，尤其是在做响应射设计需要调整位置的时候。 这个确实方便很多，那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技巧？ 还有一个相关的属性叫做 background origin， 它能改变 background position 计算偏移量的那个起点。 默认呢是 padding box， 也就是从内边距的外边界开始算，但是你可以把它设成 content box。 设成 content box 有什么好处呢？ content box， 并且你的 background position 也是从某个边界开始算的，比如说 top left。 那么当你调整这个元素的 padding， 也就是内边距的时候，背景图的位置会相对于内容区域保持不变，它会自动随着内边距的变化而移动。 这就意味着你改了 padding 就不需要再回去手动重新计算和修改 background position 的值了，它让背景图和内容的关系更稳定了。 这个自动化调整听起来很棒啊，这让我想到了现代 CSS 布局的一个可以说是大杀器了， Flexbox。 我听说它有点像 Figma 里面的 Auto Layout， 都是用来处理一组元素的对齐和分布的。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 Flexbox 全称是 Flexible Box Layout， 弹性盒子布局，它极大地简化了一维布局，也就是沿着单行或者单列排列元素的那种布局的实现。过去很多需要复杂技巧甚至动用 JavaScript 才能搞定的布局，你比如说垂直居中，用 Flexbox 几行代码就能轻松解决。 CSS Secrets 这本书里也用 Flexbox 解决了两个经典的难题，一个是垂直居中，还有一个是粘性页脚 sticky footer。 垂直居中，我的天，这简直是网页布局界的千古难题啊！用 Flexbox 怎么做到了？ 非常简单，假设你要让一个子元素在它的副容器里垂直居中， Flex Display Flex， 这就启用了 Flexbox 布局。然后呢，设置 Align Items Center Center 搞定 Center 就行了。 天哪，就这两三个属性困扰了设计者和开发者这么多年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是的，这就是现代 CSS 的威力所在。对于那个粘性页脚，就是说不管页面内容多少，页脚始终固定在浏览器窗口底部的那种效果， Flexbox 同样处理得非常优雅。你给 body 元素设置 display flex flex direction column min height 1000vh，这意思就是让 body 成为一个占据至少整个视口高度的垂直排列的 flex 容器。然后呢，让你页面主体内容区域的那个元素设置 flex grow 1。 flex grow 1会让主体内容自动地撑开，填满所有可用的垂直空间，从而就把页脚自然而然地推到底部去了。 哇，这听起来比以前那些什么计算高度啊、设置副边距啊那些 hack 方法简单太多了。Flexbox 简直就是布局的福音啊。那除了 Flexbox， 是不是还有个叫 Grid 布局的？对， CSS Grid Layout 是另一个非常强大的现代布局系统，它更擅长处理二维布局，也就是同时控制行和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在 Figma 里直接绘制出网格系统，然后把元素放到格子里去。虽然 CSS Secrets 这本书成书的时候 Grid 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没有深入讲解，但它的确是现代 CSS 布局的另一个重要武器。通常 Flexbox 和 Grid 配合使用，能解决几乎所有的布局需求了。 嗯，感觉掌握了 Flexbox 和 Grid 这个布局能力，就真的上了一个大台阶了。听了这么多技巧和概念，感觉 CSS 的世界真是充满了创造性啊。书里还特别强调了一个编程原则 ,DRY, Don't Repeat Yourself, 也就是不要重复你自己。这跟我们做设计系统强调的那个复用性和一致性是不是一个道理？ 完全是同一个思想。在 CSS 里 ,DRY 就意味着要尽量减少重复的代码，还有那些所谓的魔法数字 ,Magic Numbers。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行高 ,Line Height, 总是字号 Font Size 的 1.5 倍，那你就不应该每次都手动算出来，然后写死一个像素值。 1.5， 这个没有单位的值就表示相对于当前字号的倍数，或者呢，使用相对单位 m。 这样，当你调整字号的时候，行高会自动按比一调整，就能保持设计的一致性了。 哦，这就像在 Figma 里设置好了 text style 一样，里面定义了字号和行高的关系，改了字号，行高自动就算好了。那颜色方面呢？比如按钮的不同状态，悬停啊，按下的时候，颜色会加深或者变浅。 嗯，这是 DIY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要为每个状态去硬编码一个具体的颜色值。更好的方法是使用像 HSLA 或者 RGBA 这样带有透明度通道的颜色表示法。比如说，你的主色调是蓝色 ，HSL 210、80、50。那么高亮状态，你可以在主色调上叠加一层半透明的白色，比如 background color HSLA 0 0 8% 0.2 RGBA 0 0 0 0.2。 明白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如果将来我要改变主色调，比如从蓝色改成绿色，那我只需要修改那个基础的蓝色值就行了，所有悬停按下的颜色效果就能自动适应新的主色调，因为它们是基于透明度叠加计算出来的。这让主题切换或者品牌色更新变得超级容易。这不就是 Design Tokens 里颜色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吗？用基础色加上透明度来衍生出其他的颜色。 完全正确，这就是把设计系统的思想用 CSS 代码给实现了。另外呢， CSS Secrets 还讨论了是用简写属性 Shorthands 还是展开属性 Longhands 的问题。 10px 代替分别写 Margin Top 10px Margin Right 10px 等等。书里是建议优先使用简写属性的。 嗯，这有点像在 Figma 里一次性设置四个方向的 Padding， 而不是分开去设置 Top Right Bottom Left。 那为什么推荐用简写呢？ 这其实是一种，可以称为保险性编程的策略。 当你使用简写属性，比如 background 或者 margin 的时候，它不仅会设置你明确指定的那些值，还会把你没有明确指定的，但是属于这个简写属性的其他子属性都重置回它们的初始值。这样可以避免因为不小心遗漏了某个子属性的重置而导致它继承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样式。同时，如果未来 CSS 标准给这个简写属性增加了新的子属性，你的代码因为用了简写，会隐式的将这个新属性也重置为初始值，这样就有更好的向前兼容性。所以，除非你确实是故意只想覆盖某一个特定的子属性，否则用简写通常是更安全也更简洁的选择。 哇，感觉这次信息量真的挺大的，但收获也特别实在。我们从 CSS 怎么像设计软件的样式面板一样工作开始，聊到了用选择器就像选中图层一样来指定目标，理解了核模型其实就是我们的间距系统，还接触了像 Color Color 实现自动颜色同步， Background Flip 解决半透明边框的那个问题， Box Shadow 模拟多重边框这些特别实用的技巧，而且还了解了 Flexbox， 就像 Auto Layout 解决垂直居中和尖性页角的强大能力。感觉 CSS 真的是把我们的设计想法翻译成代码的那个桥梁。 希望通过这些来自 CSS Secrets 的例子，你能感受到 CSS 它不仅仅是那种生硬的代码，它更是实现你视觉创意的一个非常灵活的工具。很多时候关键在于理解这些技巧背后的原理。你比如说核模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CSS 的层叠和继承是怎么回事， Color Color 的值是怎么来的，而不是去死记硬背具体的属性名和值。这就像学画画一样，理解光影透视这些基本原理比记住某一个特定牌子笔刷的参数要重要的多。 非常有道理，就像书的作者 Lia Vario 在前言里说的，理解解决问题的那个思路和过程往往比记住那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更有价值。掌握了这些 CSS 的秘密，或者说这种思维方式，能让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设计挑战时更有创造力，也更能举一反三。 那么下一步呢，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动手实践了，把你上次用 HTML 搭的那个页面找出来，尝试用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CSS 知识去美化它，试试给元素加上不同的颜色、边距、圆角，尝试用 Flexbox 来居中某个标题，或者用 Color Color 来统一一下按钮文字和边框的颜色。 对，就像在 Figma 里做实验一样，大胆去调整那些 CSS 属性，看看会发生什么。别怕出错，那个浏览器开发者工具是你最好的调试伙伴。那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就先到这里，下次呢，我们将进入另外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 JavaScript。它能让我们的静态页面真正活起来，响应用户的点击、输入，实现各种交互效果，那将是另一种层面的魔法了。 没错，掌握了 HTML 搭建骨架， CSS 绘制皮肤和布局，接下来 JavaScript 就要赋予它生命和行为了。上过 CSS， 可以说你就掌握了用代码来绘制网页美学的语言，继续探索下去吧。你会发现用代码实现精美设计所带来的那种乐趣和成就感，特别是当你发现一个以前觉得可能很复杂的效果，原来用几行巧妙的 CSS 就能实现的时候，那种感觉，很棒。 留给听众思考的问题，既然 CSS 可以通过组合现有的属性和值实现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秘密效果，比如用阴影模拟边框，用渐变来绘制图案等等，那你可以思考一下，在你日常的设计工作中，有哪些重复出现的设计模式、视觉效果，或者是布局上的难题，是可以通过 CSS 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用更简洁、更智能、更 dry 的方式来实现的呢？比如那些需要你手动创建很多图层的复杂卡片样式，或者那些需要精确计算对齐的特殊布局。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探索 JavaScript 的世界。